接近，一点一点的接近。鬼灯萤火的移动此时牵动着全场观众的心情。从电子大屏幕上李迅的主视角中，他们可以看到迎风布阵的身形在一点一点的变大变清晰，越来越近了。舍命一击吧，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，因为他们熟悉李迅的风格，这是一个会尽可能追求舍命一击来一击杀的选手。但是能秒吗？这实在是一个必须要关心的问题。只从生命数值上看的话，鬼灯萤火舍命一击秒杀迎风布阵是可以做到的，但是迎风布阵身上的装备会不会有会影响这一击的效果呢？防御强化什么的是没有用的，舍命一击以血换血，技能附加伤害是无视防御的，但是如果装备有伤害吸收的效果呢？这个效果却是会连以血换血的伤害效果也吸收的。如果这个数值达到一定程度，那么这一击就将无法秒杀迎风布阵。很遗憾，由于缺乏对魏琛和迎风布阵的资料和研究，迎风布阵身上这些银装到底有什么附加属性，虚空根本没什么情报，李迅现在只能靠自己来决断。对比生命数值，鬼灯萤火比迎风布阵高了有 12%，刺客的生命成长也不优秀，鬼灯萤火主要是在装备属性有一些增加生命的，毕竟他喜欢舍命一击的话是需要用生命来换输出的，只不过他可没像普通玩家一样堆得不惜一切那么极端，毕竟虚空团队并不以他的舍命一击为主，是需要他做出其他贡献的。而现在生命比迎风布阵高 12%，这意味着如果迎风布阵身上的装备具备 12% 以上吸收伤害的话，就可以硬扛鬼灯萤火的舍命一击，如没有则一击必杀成立。需要先攻击几下计算一下吗？可是那样的话未必再有现在这样的机会了。对方可是猥琐流的，能偷袭到猥琐流是多么的不容易，职业选手都该有感悟。李迅实在舍不得放弃眼前的大好机会。搏一把吗？李迅想着，12%的伤害吸收，这不高，但术士是不假职业，在防御方面的表现是比较差的，不止基本防御低，在增加防御能力的诸如防御强化或是吸引伤害这类附加属性上，不假也是所有假类中的最低端。不高的12%要在一身布甲上实现，可能也会牺牲掉不少属性格。一个术士会因为需要加强生存能力而牺牲掉一些别的属性吗？这还真不好下定论，毕竟提高生存能力对任何职业来说都是有收益的，都不能说是浪费。有没有呢？鬼灯萤火的移动甚至都暂时性的停止了。李迅想不清楚，不敢再贸然上前，再上前就是要动手了。一个猥琐流的选手，他选的装备会重视伤害吸收这种属性吗？李迅在想，从选手的风格角度去想，但是还没从这里得到答案呢，李迅就蓦然想起另一件事。施法距离，迎风布阵的一大特点就是施法距离极远。施法距离意味着更大的范围攻击，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保护空间。一个在这方面拥有优势的术士还会需要更多的防护手段吗？需要吗？应该不会再选这种属性了吧。李迅的心中终于有了一个决断，不是从选手风格，而是从该角色已具备的一项突出属性上。那么就这样上吧。鬼灯萤火重新出发了，在房角悄没声息地跳下后，以半蹲的姿势不发出半点脚步朝地向前耐心地移动着。耐心的家伙，你已经被我绕背了呀。看到魏琛还毫无察觉，极有耐心地等候目标出现的模样，李迅忍不住吐了个槽。鬼灯萤火走上，一步接一步地走上。终于他再没有了掩护， 再下来只能这样直接摸到对手背后，距离已经只剩几步，但越是被这样，李迅越是紧张。这时候如果对方突然转过来视角，那一切就前功尽弃了。直接弧光闪快速贴上，还是接着像这样缓缓移动过去？两种方式在李迅脑中略一过，他就已经有了选择。这种时候唯恐功亏一篑，李迅决定还是快一些好。弧光闪说来就来，寒光闪出，夹带着衣襟的风声，鬼灯萤火骤然间就已经闪到了迎风不枕身后。舍命一击，果然是舍命一击，李迅极其大敌的直接就要这一招分出胜负。魏琛听到了身后这一声响，连忙让迎风不振转过身时，鬼灯萤火的匕首已经刺了过来，燃尽生命，一击必杀的一记刺杀，迅猛有力，迎风不振完全无法再反应，转过来的身形却也无非是将胸膛抵上了鬼灯萤火的匕首。噗，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声声响，匕首深深地没入了迎风不振的胸膛。但是李迅的心中却在此时升起一个极其不好的感觉。不对，这太不对了，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。攻击已经得手，迎风不振的生命已经在骤然下降，但是李迅却赫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。直觉告诉他，他不能在这里摆造型，必须立即抽身退走。但是迎风不振的胳膊已经扬起，手杖死亡之手就这样随随便便朝鬼灯萤火身上戳了一下，倒下。鬼灯萤火倒下，舍命一击之后生命只有一击，即使是数十用手杖的一记普通攻击也足以对他致命，而迎风不振还能做出这攻击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，舍命一击并没有秒杀他。是算了，李迅心中懊恼不已，但是一切都已经迟了，鬼灯萤火一的生命阻挡不了任何事，被对方拿手杖这么一戳，他就倒下了。太扯了，居然什么技能都没用，只是普通攻击这么一戳，这场比赛就结束了吗？自己简直就是送上去的一样啊。送上去的，是的，自己就是送上去的。李迅瞬间已经全明白了，对方根本就是在根据他的习惯在布局，故意给了他直接出舍命一击的机会。刚刚得手的瞬间，李迅立即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，现在他已经意识到哪里不对了，不对的是对方的反应。这可是职业赛季，大家都是经验无比丰富的选手，哪怕是长时间不大比赛的，但是只要能进到这圈，那荣耀经验都肯定要比普通玩家老道一些。就在刚刚，鬼灯萤火弧光闪冲上，对方察觉，然后反应是什么？是转身，居然是转身。这种应对简直太初级了，稍有点 PK 经验的荣耀玩家都知道，在察觉身后有异的时候，第一时间该做的绝不是转身看，而是闪避，翻滚、跳跃、横移、前冲，或者出什么技能，怎样都可以，但是就是没有原地转身的道理。转身有什么用？对方看到你的脸，难道就会心慈手软不攻击了吗？结果刚才迎风不振却是在转身。虽然本赛季上场少，但这可是一个荣耀年龄在10年以上的老骨灰，这种时候转身，这不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吗？自己居然没有立即意识到，自己真的是太猪了。他在那时候转身，就意味着他早就料到了这一击会是什么，早就有应对的想法，所以攻击来了，他不闪不避，他转身。舍命一击刺中，他却拎起手杖随便一戳，妈蛋，自己居然就这么被戳死了。李迅抱头，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直接塞到显示屏里，自己上当了，上大当了。 如果能早一步意识到这一切，当时收手还是来得及的。但是没有，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，他当时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这一击就结束比赛的快感中了。结果比赛真的就结束了，不是他的一击，而是对方的一戳。一个术士拎起手杖的随便一戳，一想到这点，李迅再次想把脑袋塞进显示器。结束了，个人赛第三场就这样结束了。全场观众还没反应过来呢，连裁判都还没反应过来呢，魏晨已经从比赛席里走了出来，满面春风地朝现场观众挥手致意。 这不是星星主场啊， 现场观众看到他迎新烦都来不及呢，哪有人会欣赏他的嘚瑟。魏琛纯属没事找事，愣是挥手激起了满场的嘘声，然后在嘘声中得意地下台。 嘘吧，尽情地嘘吧， 魏琛望着这满场观众，嘘声又怎样呢？在客场能招来嘘声往往也是一种能耐，自己来过赢过，嘘声就是证明。魏琛回到星星选手席，瞥了虚空那边失魂落魄下场的李迅，轻蔑地笑了笑，挑了挑右手的小指。 哼，这种小角色一根小手指就干掉他，希望下次能让我多花点力气。 大家笑，而这一次叶修也没有戳破他。一根小手指就干掉，这真的是玩笑。和虚空这一阵，魏琛做了很多准备，而李迅是肯定会在个人赛里遇到的对手，因为他的习惯并不适合在擂台赛里出场，所以对于魏琛来说，李迅是很稳定的拥有三分之一几率遇到的选手，所以他针对他做了很多的研究。于是很幸运的，个人赛他真的遇到了李迅，而后一切就按他既定的方针走了，于是一根小手指就挑翻了李迅。小手段，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小手段，下一次可就未必灵了。但问题是，如魏琛这般十几年经验的老选手，不知还有多少小手段没使用呢？一个小手段都要重复，这真的有点小瞧他了。